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1集。星夜下沉在黑暗里的皇城，只有司礼监那一角亮着彻夜不息的灯火。一方蜡烛又将烧完，瓷盘里落着斑斑烛泪。沈问行小心翼翼换上新蜡，用银梯子挑了挑灯花。昏黄的灯火像持重的暮色，映着沈觉低垂的眉眼。连日来的操劳让他清减了不少，脸颊边都隐隐可见瘦骨的风冷。沈问行从乌漆小托盘里拿出一盅热汤，悄悄推在岸上，轻声说道： 爹呀，喝点汤吧，今天看得够晚了，再过一个时辰鸡就要打鸣了，要不上榻躺会子吧。 别吵。 沈觉皱了眉，沈问行苦哈哈地说道： 哎呦，我说爹呀，你也得紧着自己的身体啊，夏侯大人没受，您倒先成竹竿了。 沈觉不再理他了，沈问行没办法，只得由着他。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沈觉终于肯歇息了，只不过睡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便起来梳洗准备上朝。对着镜子看自己，似乎真是憔悴了不少，梳头梳下不少头发来，把头发翻过来看，白发夹杂在青丝里，银亮的刺目。他没空管这些，上完早朝回去看夏侯烈。那家伙坐在廊下给府里的孩子们做风筝，他有一副好手艺，那些小孩都爱跟他玩。他以前救下的李妙珍和他最熟络，那丫头在府里养了几个月，不像出来的时候那般腼腆了。沈觉让那丫头照看他的饮食起居，倒也照顾得不错。过了十天的功夫，江浙一带的郎中也到了，同样是流水一样进去，流水一样出来，方子越开越偏，他有的不敢用，药水倒了一碗又一碗，颜六底下都是黑腻的药水。江浙的大夫走了，两广的来，两广的走了，西北的来。他后来听说庐山有一个辈分甚高的大夫，早年还曾经在苗疆待过，他亲自将他迎进府，耐着性子听他骂骂咧咧，又听他讲玄而又玄的医理。老大夫给夏侯炼把了半天脉，又是翻眼皮，又是看舌苔，再查看他这几日吐的血，最后走到外间对沈觉说： 这命有常数，人力不可为也，节哀顺变吧。 那一句仿佛是当头一棒，沈觉听见天塌了的声音。他是从来也不信命的，汲汲营营数十年走到如今的万丈荣光，靠的是杀伐果断，步步为营，不是听天由命。可这一刻他却好像不得不信了，原来只手遮天的权势也换不回一个人的性命。他回过身来，隔着窗子望屋里的夏侯炼，他坐在八仙桌前喝药，那样黑漆漆的药汁他一天要喝上五大碗，其实只有清热解毒的效用，可总觉得喝了就能好些。他先是望着药碗发愁，妙珍在一旁鼓励他： 快喝呀夏叔叔，一会儿督主就回来了。 夏侯炼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端起药碗一饮而尽，苦得龇牙咧嘴。妙珍一边笑一边给他一颗饴糖，再把药碗收进托盘。沈觉心里发色，原来夏侯炼一直怕苦的，可他在他面前喝药永远是一派轻松的模样。沈觉继续翻医书，也有很多人来向他进献名医和偏方。御马监的李总管说，钟南山有个气功大师很会治病，他家里十岁的弟弟生了怪病，肚子里长了东西，像怀了十月的胎似的，到钟南山去被大师灌了半天的气，到晚上人就恢复原状了。沈觉派了五个当头快马去请。夏侯炼本想说这就是骗人的， 他跑江湖的时候见多了这种人，可见沈觉一脸坚持，还是妥协了。大师给夏侯炼灌了三天的气，这三天沈觉好吃好喝的招待，府上宴席顿顿是山珍海味。大师想见经理的游脸巧计，沈觉破天荒往府里进了女月。第三天正当灌气的时候，夏侯炼又发病了，他躺在青纱帐里不省人事。沈问行静悄悄地走进来告诉沈觉，番子查到大师是李总管的远房侄子。沈觉也没说什么，只让沈问行出去。他撩开帐子坐在夏侯炼的床边，俯下身听他静谧的心跳，不知怎的沈觉就落泪了，泪水沾湿了夏侯炼的衣襟，留下浅淡的印记。他想这的的确确是报应，是他作恶太多，天爷要罚他，把夏侯炼送回他身边，却要他眼睁睁看着夏侯炼死掉，像握在掌心的沙粒，握得越紧失去得越快。他咽了咽眼泪，直起身来，正好看见夏侯炼腕子上的菩提子。他摩挲着冰凉的珠串，想起从前在宫里等待的日月，他曾满怀希望地期待和夏侯炼重逢，一遍一遍数着菩提子，祈祷夏侯炼从沙场平安归来。如果从前佛可以应许他的祈愿，现在可不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他向小皇帝告了假，驱车到卢潭古道，一路香尘细细，质树森森。沈问行以为沈觉要去广陵寺上香，正打算让场卫下去清道，沈觉拦住他说道， 清了路会不会让佛爷觉得我不够诚心？ 沈问行愣了一下，摸着脑门说道， 不会吧。 沈觉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，径自下了车。沈问行想说这才到古道口，离广陵寺还有好几里路呢，话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却见沈觉孤身站在天光下，对着广陵寺的方向撩袍跪了下去。古道上车马不多，压压地从沈觉身边驶过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三拜九叩的人。沈问行呆呆地望着沈觉，甚至忘记了阻拦。那个孤绝的影子匍匐在尘埃里，一步三叩首，向着渺茫烟尘里的佛音前进。 哎，爹啊，您这是做什么？ 沈问行这才醒过神来，跳下车跪在沈觉旁边哀求。 您说您这要是被旁人瞧见。 沈觉一声不吭，结结实实叩了三个响头，继续前行。沈问行跪在原地看他慢慢往前走，网巾在叩首的时候松了一点，几根发丝垂下来粘在他苍白的脸颊上。清冷的天光下，他的脸上无悲无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